柬埔寨王国国王诺罗敦·西哈莫尼和太后诺罗敦·莫尼尼耶特·西哈努克15号向我国驻柬大使馆送来大型花篮，表示祝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以庆祝太阳节暨光明星节，柬埔寨筹委会主席、负责王公府事务副首相孔森奥为团长的柬埔寨王国政府王公府代表团，受国王和太后的委托，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太阳像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太阳像献花篮，表示了敬意。代表团团长向我国特命全权大使转达了柬埔寨王国国王和太后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表示祝贺光明星节的问候。